熟悉的声音，陪我多少年风和雨，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，没有 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仍

在心里问何日报。 拥抱一夏天的风，天